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活水泉的吴牧师和师母来到我们中间。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从十二节到四十二节，由我来念这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到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放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到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是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官长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厉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到这话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挂，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都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告诉我们你的儿子他是如何建立他在地上的教会，初代的教会。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宣讲使徒行传，也借着阅读研读聆听宣讲使徒行传，我们也认知我们被赋予在地上的身份，我们也认知新庄改革中福音中心的身份。求你祝福在这里你的儿女，让我所讲的，让你的儿女所听到的，都是最终能够让人发出颂赞上帝的道，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到十六节是 耶路撒冷教会发展状况的总结。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事件之后，上帝继续借着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扩展教会。读者们也知道，初代教会发展其实并非是直线的上升。从第四章我们看到第一波来自外面的攻击，在第五章的起头我们也看见来自内部教会内部的败坏。教会从一开始就是内忧外患，处在征战状态中的教会。 It's church militant。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攻击更加的猛烈，更加的剧烈。从现在开始，这个攻击只会越加的增强，有增无减，最后会瓦解耶路撒冷教会。从现在开始，我们心中应该会有一个问题，应该问一个问题。这问题我们不需要立即的回答，但是将这问题保持在我们心里，有助于我们中间的大人和小孩聚焦与使徒行传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基督如何建立他在地上的教会。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容许苦难临到他的教会？为什么基督容许迫害临到他在地上的身体，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的教会？路加记录使徒们在百姓中行神迹奇事，使徒们在所罗门的廊下，但是其余的人，这可能是指其余的信徒或其余的百姓，一般的百姓都不敢贴近使徒们。这个应该与之前所发生的事有关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事件。因为人们认知到，使徒们不只能够讲道，他们不只能够医病赶鬼，还能够叫人在教会里面立即的断气。百姓们都不敢贴近他们，却尊重使徒们，而且信而归主的人连男带女越发增添，连使徒彼得的影子都能够医治人。路加说，人们是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来到使徒面前，全部都得到了医治。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神迹神学的好机会。使徒行传的确提供新庄福音中心一个建立教会的蓝图，但是我们之前也提到，我们认知我们并没有办法复制使徒行传中所叙述的每一件事情。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效法，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认知有其历史的独特性，那是没有办法再复制的，包括神迹启示。改革中的教会对神迹启示的见解的论述称为灵恩终止论，或者你可能会听过恩赐终止论。终止论就是认知神之启示为教会例行的事工已经停止了，已经有它的有效期限已经到了。这并不是否认上帝如今仍然可以行神迹启示，或者我们不再领受圣灵的恩典，也并非否认我们应该求圣灵行他那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大事情。这是认知教会如今不再凭着神迹奇事叫人信耶稣。神迹奇事的功能从一开始就是叫人能够因信归主，信而归主。神迹奇事他并不是叫你信神迹奇事，而是叫你信那行神迹奇事的主。神迹奇事他总是指向基督而佐证基督的道，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之前也看到，你需要耶稣基督的道来解释这些神迹奇事，就如使徒们在使徒行传所做的。领受神迹并不代表一个人得救，但是领受解释这神迹的基督的道，就是领受耶稣基督他自己。按照这个理解，当教会已经完整领受了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 也就是我们手中的新约和旧约圣经，教会就不再需要神迹，也就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们。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完成他们救赎历史的任务。说教会不再需要神迹，就是说教会有圣经就够了。如果有人坚持人还是需要神迹奇事才能够信耶稣，他其实是在说什么？他是在说上帝的话语没有其全备性，圣经还不够。但是今天我们人们期待神迹奇事，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两个礼拜前吴大哥才说我们是处在新庄，那新庄是一个其实虽然是都市却是非常地方性的一个地方。我们的邻居们有很多是有民间信仰的背景，非常注重拜拜。你说难听一点就是我们有他们很迷信，但是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的邻居们都相信有神迹奇事。我们也会想如果有人能够在新庄福音行神迹奇事， I don't know， 子恒也许或者 George， 他们特别可以行神迹奇事，这会吸引来很多善男信女， right？ 我们这边就会香火不断，然后我们这边的也不用担心那个奉献会不够。能够行神迹奇事，我们会想耶，应该会有这个功能。而且我们中间也的确有些人有亲人，他们也许天生就有医生从来医不好的疾病，或者罹患了医药没有办法医好的癌症等等。所以我们也会求如果他们能够经历神迹式的医治，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会祷告求上帝医治，甚至行神迹来医治，这个都是合宜的，也是我们该求的。但是我们也认知教会却不再以神迹奇事叫人信而归主，教会是忠心宣讲基督的道叫人信而归主耶稣基督。忠心宣讲基督的道是现今教会的例行公事，例行事工，行神迹奇事不再是教会的例行事工。这不外乎就是认知圣灵现今还在行神迹奇事，但是不是使徒行传的那种神迹奇事，是居然借着人的口，透过人的耳朵，叫人能够领受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你我能够信耶稣，你我能够因信归主，这个就是神迹，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真正的神迹其实不是叫那个天生瘸腿的能够跳起来，而是叫那个常年在圣殿里面淘气的瘸腿的居然能够因信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应该求的神迹，为我们的亲人所求的神迹，是叫他们能够信耶稣。而我们也必须问，就新庄福音中心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经历神迹吗？我想问你们，觉得福音中心有没有已经经历上帝他奇妙的作为？我会说我们最近所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今天大家还聚在这里能够敬拜上帝，能够听基督的道，能够宣讲基督的道，这个就是神迹。神迹不外乎就是在人不能，在你我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包括建立新庄福音中心。那时在耶路撒冷，使徒的影子可以医治，而使徒的裁决也可以立即叫人在教会中断气。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叫大祭司和他同党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马太和马可都有记录，犹太人是因为嫉妒而杀死了耶稣，也就是说，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如今重复发生在使徒的身上，归属在他名下的人的身上。约翰·欧文说，圣灵的工作不外乎就是将基督的生命复制在圣徒的身上。这个原则，它不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在使徒身上的事，不只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所经历的事情，也更帮助每一位圣徒，你我明白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圣徒所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或者教会所经历的内忧外患，其实都毫无意义，除非我们认知这一点，就是圣灵在塑造基督的教会越加有基督的身量，是圣灵在你我的生命之中不断的塑造我们越加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大祭司和他那一伙的人都是撒都该教门的人，看来是当时的祭司多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我们之前提到，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或者说撒都该人就是第一世界那种新派的信徒。OK， 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没有超自然的成分在里面的。他们并不在乎使徒们行神迹奇事，他们甚至可以说耶，他们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使徒们吸引很多人跟从他们，叫许多人信而归主，叫许多人信而归主，就表示他们许多人最终就不认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人为主，连大祭司他们都因此而满心记恨。使徒们被捕，可是当天晚上，主的使者就将他们领出监狱。路加在《使徒行传》一共记录了三次的越狱，这是第一次，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神迹。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是有点无厘头的神迹，因为主的使者对使徒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换句话说，主的使者叫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起初叫他们被逮捕的事。也就是说，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好确认使徒们会再次被捕。所以人求上帝行神迹应该小心一点，他的确会行神迹，但是他不见得会按照你我的期望行神迹。那天晚上在监狱里面，使徒们应该会祷告，会求上帝保守他们，拯救他们，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他们被主的使者救出来，又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也不会令人太例外。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们似乎觉得他们要回到圣殿之中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好像出了监狱我们还能去哪，回到圣殿里面。使徒们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先回家洗个澡，换个衣服，睡个回笼觉，喝杯咖啡。没有，他们就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传讲生命的道。这段经文，我觉得基督徒如果没有幽默感，其实是很大的亏损。而你们就容我对你们有些的坦然，我觉得你们其实都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你们的幽默感都可以说欠佳。我从来不对你们放弃希望，我一直都在对你们讲笑话，可是你们似乎从来也听不懂我的笑话。 今天好像有人笑，谢谢捧场。你们不懂我的笑话是小事，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幽默感，才能够读懂圣经。你需要有一点幽默感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21到26节。你看，这其实是一段闹剧，不是吗？闹剧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唯独当家做主的人全然在情况外，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大祭司和以色列公会的大人们不知道。大祭司叫齐了公会的人，要把使徒们从监狱中提出来审问，却不知使徒们已经在他们的地盘教训人。差役说开了监狱的门，却不见一人。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心里犯难，中文翻译还蛮传神的。心里犯难， 你会心里犯难吗？我建议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多用这个字句，心里犯难。最近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心里犯难。有一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你们放在监狱里的人现在上帝放在圣殿中。使徒们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也是重复他们的主曾经做过的事情，不过是叫贼窝现在真的成了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官长们就再次的逮捕使徒们，他没有用武力，不是因为他们很客气，而是因为他们害怕百姓。犹太官长知道百姓这时候是站在使徒们那一边的，但是我们知道民粹是不可靠的，百姓随时都可以换边站，也很快的就会换边站。今天可能会拿石头打官长的人，再过几天就会拿起石头打斯蒂凡。在27、28节，大祭司控诉使徒们两个罪名，第一就是使徒们，你们没有听话，你们没有顺从，没有遵从大祭司他们的命令。使徒们持续的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教训人。在大祭司的口中，他们教训这生命之道成了你们的道理，你们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第二个控诉就是犹太官长说，使徒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这两个控诉都是真的，都符合事实，只是还是有一点讽刺。大祭司他们自己这群人在杀耶稣的时候，他们非常坚决地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现在使徒们只不过重申大祭司他们杀耶稣的时候自己的决意。彼得回答，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记得在第四章他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用一种羞耻式的反问来回答同样的问题，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还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很明显的，官长们他们有酌量，但是没有归纳出该有的结论。结论就是应该听从上帝而不是听从他们。这次彼得就直接告诉他们，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彼得在此并非全然否认犹太的官长们有其权柄，而是认知就连大祭司的权柄都必须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如果大祭司他们违背上帝，他们的权柄就失去其合理性、合法性。彼得他自己之后会劝勉圣徒们，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就是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但是注意，在那节经文之前， 彼得前书第二章，他也提醒圣徒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也就是说，基督徒对地上的权柄的顺服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其先后优先次序的。这个次序是按照你国民的身份来决定的。圣徒们首要的身份是属天的国民，属上帝的子民，其次才是属地的，我们是 pilgrim， 我们是过客。因此当彼得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不是直接否认圣徒需要顺从人的权柄，而是当上帝的权柄和人的权柄有所冲突的时候，你只能顺服其中一位。彼得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祖宗的上帝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祖宗的上帝表示我们和你们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我们祖宗的上帝叫耶稣复活了，就是如果你们不认耶稣，你们就否认你们和我们的上帝。这句话也提醒以色列的官长们，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你们之所以不认耶稣，是因为你们没有读通你们的圣经，你们没有读懂诗篇十六篇，没有读通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一百一十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们不明白你们所领受的应许，也不了解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你们这些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如果能够明白，如果能够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却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或者做领袖，做救主，或者拯救者，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之前彼得在讲道之中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主，是基督，是圣洁者，是公义者，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作者，是上帝的仆人。现在他说上帝高举拿撒勒人耶稣做君王、领导者和拯救者。中文通常把拯救者 Soter 把它直接翻译为救主，这个其实是非常的贴切，因为耶稣他拯救就是要做主，你不可能只领受救恩，他的救恩，而不认他为你的主。呼叫他的名以至于得救的人就不再归属自己的名下，而是归属他的名下，认他为主，就不再自己做主。这个就是信而归主的意义。学者们会讨论路加在使徒行传是不是有他的救赎神学 Theology of Redemption。 我认为在三十节、在三十一节这两个节经文里面的确有救赎的概念，就是意味着拯救是关乎赎罪，赎罪就有其交换，用某个东西、某个祭物、某个人赎回、替代罪人。你们杀害的耶稣，上帝却叫他复活，因为他本来不该死，是你们该死，他却为你们死，而是他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你们以色列人，好叫你们得永生，好叫你们不死。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这是给你们的恩典。这就是福音。福音最本质就是一个交换，替代，有罪的替代无罪的，无罪的替代有罪的，义的替代不义的。那永远的服了成了挂在木头上的诅咒，那生命之主死在十字架上，荣耀的主成了羞辱的罪犯。福音就是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一切我们本该经历的，本来是应该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他经历这一切好赐予我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这恩典何其的大，一次又一次，这个福音宣讲给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恩典是你们的，这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赐给你们以色列人的，你们却不悔改，你们不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更拒绝领受耶稣基督的道。有些人听到就扎心，扎心就悔改，罪就得赦免，就领受圣灵。同样的，有些人听到却极其恼怒，反而要杀传道的人。加玛列这个人是有点意思啊。犹太人之后在他们的 Mishnah， 他们的犹太教的教训里面有记录，这个人说加玛列死了之后律法的荣耀就终止了，纯洁也与加玛列一同消失。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犹大教之中他的地位是何等的高，他也是保罗的老师，他是法利赛人，却看来能够主导多是撒都该人的议会，就显示他的地位。他的讲话也是很有智慧的，路加在这里记录，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这个非常合情合理，我们现在也时常听到类似的话语或者逻辑，就让新庄福音中心去吧，就让他们独立吧，任凭他们去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人就必要败坏。基督徒其实我们还蛮会用这种加玛列式的逻辑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语，这样子的逻辑不止合理，而且会让我们好像很近前，不是吗？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而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会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要论断吧，我们也不要淌浑水吧。这个其实是时常变成一种很方便的借口。几个礼拜前我们在普里查经班查到这段经文，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并不认同加玛列的作为，他们认为加玛列其实应该更挺使徒们一点。但是那个时候我试着说服他们，你看加玛列其实是非常有智慧，他讲话很有说服力，他是一个非常会引人思辨的好老师，他的确也是。但是现在我悔改，加玛列的确有智慧，但是他的智慧是属世的智慧，不是属基督徒该有的属灵的智慧。世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子，能够不表态就不要表态，能够避免沾锅就不要沾锅。世俗的智慧就是顾好自己就好，不要惹事，尽量置身事外以洁身自保。 但是面对出于上帝还是出于人，你必须选边站，不是吗？你不能当观众，你不可能做一个不可知论者 agnostic 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人。就是听到福音的人，你听到福音就不可能中立，你不可能说啊，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是拒绝福音。你要不是领受福音，你就是拒绝福音，不可能中立。加玛列他不论再聪明，再有智慧，他都必须做出判断，这到底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人的。他必须选边站。如果使徒们所谋的、所行的是出于上帝，那么最愚蠢的事就是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如果使徒们所谋的、所行的是出于上帝，那么加玛列就必须认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管这些人，任他们去吧，并不是一个选项。但是公会的人却听从了加玛列，他们还是打了使徒，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使徒们却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个有点奇怪的经文，这不是一般人正常的反应。使徒们奉这名行神迹，奉这名讲道，奉这名教训百姓，现在也为这名受辱挨打。奉这名就是为了这个名的缘故，也认知，如果说我是奉这名行这个行那个，也认知这名的主人是他行神迹，他讲道。这个名的主人也曾经为了使徒们，为了他的门徒们，为了他的百姓受辱。认知这一点，我想使徒们，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心里欢喜。我想因为他们受辱，就的确印证他们主的生命如今真正复制在他们身上。他们受辱而欢喜，因为这就印证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显明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而活。这个就证实他是爱我，他为我舍己。而且使徒们必须相信主耶稣受辱，为他们的主耶稣受辱，本来就是他们主耶稣的对他们的旨意。若非如此，他们可能会愤慨，心中满有不平，但是他们不会欢喜。但是他们的主怎么说？他们的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加尔文说，圣徒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总应该具体的品尝那个苦毒，受惩罚的苦毒，却也要以属灵的喜乐胜过忧伤。加尔文，你知道，这是改革中的始祖，所以他说的就算 ，right？ 说实在，我并不太懂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属灵的喜乐要受过惩罚的忧伤？ 阿米，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看待发生在你我身上一切不公平的待遇，一切不公义的控诉，所有不正当的羞辱？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人会对我们提出不公平的控诉，我们也一定会被羞辱。因为我们的主如何，我们就如何，他受辱，我们就受辱。而我们的主也命令，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这是基督他自己明确的命令。使徒们那天离开公会，心里喜乐，他们只不过是遵守他们主的命令。他们的主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基督徒要有喜乐，常常喜乐，在任何处境中都要喜乐。基督徒要顺服我们主的命令，就必须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怎么确知你在天上有赏赐？那天使徒们，他们怎么确知他们在天上有极大的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圣徒生命吊诡的地方。圣徒在地上为主受苦，为主受辱，就是我们要在天上得极大赏赐的确据，并非受苦为我们赚取赏赐，而是我们为主的缘故受辱受苦，就表示我们真的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他预先拣选的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谛，也是吊诡之处。我们受辱，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叫他得荣耀，叫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就是为什么你我在经历一切奇怪的事情、不舒服的事情、让你最难过的事情之中，可以有大喜乐，因为你就确认圣灵正在塑造你。正如那天圣灵在塑造使徒们，越加有他们主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了配为你儿子受辱的人。为你的儿子受羞辱并不是选项，而是你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你儿子建立他在地身体的方式。或许我们都懂得吃苦，但是少有人吃苦而喜乐。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行神迹，神迹就是叫你的圣徒明白，遵守你儿子的命令是轻省的，要常常喜乐，在试炼中常常有大喜乐，因为我们为他受辱，就印证我们必然将与他一同得荣耀。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